那 就凭您在江湖上的恶名， 您十六桌、 啊、什么？ 大名 没有 十六桌，十六桌， 我可不信把十六桌摆头了。 不是十四桌、十五桌被大柱子挡了， 头了吗？ 十六却在地毯旁边。 对， 我连地毯都没进去，我在门外。 红地毯呢？ 新娘子中间走的那条，您满眼看。 那在红毯旁边给我安排这地方啊？ 他 哪桌？ 哦，他呀。 啊，我二桌。 二十啊，二十！别以为自己二十多还有个十呢，你还在我后头。 行了，我先带我哥找个地儿。 行吧，行吧，行吧。 不是，我都有桌，还找地儿。 我带您啊，您是我大哥，我给您引路啊。 啊，那行，那行。 大哥，最近这个本市这个规模最大、一次性抓获人数最多，那次您听我写 新闻看的，背新闻来着。 不是，我听说您险些入网啊。 应该是说我侥幸逃脱。什么叫险些入网啊？ 您是提前得信了吧？ 我腿快。 各位来宾， 我就开始了。 各位亲友， 主持人哪儿找的？ 今天啊， 不怎么样，这是 大哥喜结连理。 哦， 怎么还有裁判呢？ 咱这小嫂子 事儿没想、 啊、打十几岁就跟着大哥， 哇， 到现在啊，俩人一直就这么黏黏糊糊。 那就不能找一个就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来干这个吗？ 啊，跟嫂子响应号召， 嗯， 生俩， 这还响应号召呢， 俩俩生， 好嘛， 来七个，哎， 来七个， 哥俩哥俩， 俩俩生怎么来七个？七个， 哥俩行，我让他们七个， 七个， 说的也不利索，告诉来七个。 哎呦，小唐。 嗨， 你不是寻衅滋事就中的欧吗？ 这谁说的话？不是你，你是哪儿来？我特想问问你，这话说的那么糟心的，听着的。你要说他出去跟人干仗，这我听明白了。 对对对， 你刚说他出去寻衅滋事，这是你嘴里的话吗？ 哎，这词儿你说的那么标准呢、啊？ 多新鲜呢！我你以为没进去过？ 我不是逗他呢吗，哥？我 这警察天天问我，那叫寻衅滋事。 脸上那疤又多一条啊！ 反正好，那是大叔了。 服务员，稍等，倒酒。 一言不合，他脑袋从哪儿嘎就出来了，咵就倒疤。 在这， 这也不什么，都是相声词。 上回那几个小崽儿怎么着了？ 嗨， 都让人家扒的躺下了。 跟我这儿较劲，不服啊？ 嗨， 非要跟我练了。我这人最近这些年啊，脾气好多了。 是， 搁过去，啪就给他。 老了老了就是不一样。 哎，我说兄弟， 哎， 你别拦着我啊。你别拦着我、啊， 高 怎么了？ 今儿这大喜日子，嘿，我非得让他喝俩。 我说您老当益壮还不行吗？老不计福利。 呵，这词儿你又来了。 你 刚才呢？ 你是我们这里文化素质最高的吧？你除了寻衅滋事，就是老计福利。 那批发市场、 啊、 要没 大哥 罩 着， 这是、 啊、是镇着是罩着 都一样。那提大哥的名，哪个敢滋呗？ 该交钱交钱，该上供上供。 也别这么说，咱这人低调，是不是？ 是。 你好像弄一什么 文化公司， 这叫什么？有文化公司？ 有文化公司，文化有限。 哦，文化有限， 我文化有限。知道吧，我确实也不高， 但是这事儿办的还真是越做越啊。 你把那大说出来，怎么这会儿卡嗓子了啊？ 咋了是不是？ 能不烫你嘴呢？ 现在我这也是跟潮流，弄些什么网剧啊，弄些什么这个电影啊。 呀呀呀，你是为了跟 为了 跟 哎，行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说最近， 我倒是听说您最后深陷情网啊。 深陷情网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我愿意看书。 哎，敬酒来了，敬酒来了， 来来来来来，哎，喝一个，喝一个。 我也听说您把那小明星吓够呛啊，说人家不愿意跟您，他天天您恐吓人家去，现在弄那小明 星。你说我对人不好吗？我对人不好吗？我这是以诚相待。 他不给您面子。 这对、啊、 这就是他的不对， 对、 啊、给他立下矫情。 哎，这 大哥什么人？ 这什么人？ 你还看你大哥嫌大哥丑，大哥面儿。 你要再往前聊，哎，我就抽你。你是借着这酒劲儿说你心里的话的吧？ 你着急了吗？这是 你着什么急？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没关系，这个不成找别人。这菜还不错。 哈， 看倒挺好， 是 他也挣着钱了。 对，好，您广随份子，随好几千， 好几千，什么眼神？什么眼神？两万， 改了， 那就不拿不出手，在面。 那我估计啊，说什么明年年初您得结回婚，办一回生日，要不然这钱您捞不回来。 嗨，那还用这个吗？对不对？ 你太小看大哥了， 真是 大哥在乎点钱吗？ 成语又来了吧？